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5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北京经历了一场持续5天的重度雾霾。PM2.5 的浓度在北京的南部地区甚至超过了每立方米700微克，能见度不足200米。而在同一时间，我们大家摄制组在山东省济南市拍摄到了同样严重的雾霾画面。在那几天，整个华北地区都变成了一片灰色。在山东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化学专家王文新告诉我们，雾霾已经不是某几个城市的问题，如今它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大面积、区域化的特点。 2015年12月8号，雾霾再次袭来。为了做好防御工作，北京市首次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大规模的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甚至已经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 那从哪里呢？ 从这边开始。 气体的，二氧化碳的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镭。 作为中国最早开始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88岁的王文新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了位于山东大学一栋教学楼楼顶的环境监测站。这里有最专业的监测设备和监测人员，对济南市的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同时也会得出最权威准确的数据。 PM2.5，今天有雾霾，PM2.5浓度比较高了。 这现在多少了？ 287。 280多，在欧洲就不得了了。280多，欧洲现在它是 PM10，到达它的标上是80还是100 ？PM10，那比这个PM2.5一般的相当它是更低。所以像这么大的温度啊，那都不得了了才。 2003年，当时已经76岁的王文新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退休，回到母校山东大学，并组建了山东大学环境研究院。从那时候起，王文新就和他的团队开始在山东省的部分区域做 PM2.5 的数据监测。近年来 ，PM2.5 这个专业术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出门前查一查 PM2.5 的浓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在此前 ，PM10 一直是我国主要监测的大气污染颗粒物。在近几年，我国才将 PM2.5 作为衡量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PM10 和 PM2.5 又有哪些区别呢？ 雾霾污染是指就是大气细颗粒物污染，原来不是 PM10 吗？现在又为什么关注到 PM2.5？ 因为 PM10 它也可以进，从鼻腔里边可以进去，靠近这个离境靠近时的，它可以沉积，从呼吸道慢慢沉积，它大颗粒进不到肺泡里去。但是细颗粒大气颗粒物的这个粒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呼吸道进到肺泡。 由于提早意识到了 PM2.5 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危害，因此十几年来，这位老人带领着年轻的科研队伍一直在致力于雾霾的研究工作。为了更好地解决雾霾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王文新和团队必须首先弄清楚三个问题。 首先要看看浓度有多大，看看各个城市农村浓度有多高。第二步，看看这些颗粒物是含有什么物质，就是说它的化学组成。化学组成弄清楚了，就知道它对人体的健康里会有一些什么害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这些这个 PM2.5 这些颗粒从哪里来的？ 雾霾最大的污染源究竟是什么？目前仍没有明确的定论。但王文新和科研团队经过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区域，雾霾的主要来源也有所不同。 城市机动车是一大类，第二大类化石燃料燃烧，特别是煤的燃烧。 除了汽车尾气、燃煤、工业排放等这些主要的污染源以外，王文新告诉我们，还有一些不恰当的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也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对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这些污染源来自哪里？它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严禁焚烧秸秆成为了我国北方农业地区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在我国，之所以禁止秸秆焚烧，是因为秸秆焚烧会引起对大气环境的破坏。但也有人认为，上千年的秸秆焚烧也没有对环境产生大的影响，如今却将雾霾的严重归咎于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似乎有些不够合理。那么秸秆焚烧究竟会不会对大气环境产生影响呢？山东大学环境化学专家将通过科学实验为您解开答案。 这是我们自行设计的秸秆燃烧烟气采集测量装置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这个燃烧炉啊。 就到时候就把秸秆放在这炉子里燃烧是吗？ 对，我们把秸秆放在里边点燃之后，烟气就通过这个烟道到这边这个烟气采集室，那么我们的仪器呢就放到烟气采集室里边来测量烟气中PM2.5 的浓度。这是 PM2.5 在线测量仪器，我们现在开机。我们通过这个在线 PM2.5 测量仪器呢来了解这个秸秆燃烧前后这个 PM2.5 的浓度的变化来看这个秸秆燃烧对这个空气质量影响到底有多大。下面我们把这个 PM2.5 测量仪器放到这个烟气采集室里面。好，现在盖上，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空气的这个 PM2.5 浓度有多少。现在可以看到，没有燃烧烟气的时候，这个 PM2.5 浓度大概在30个微克每立方米左右。 有30哈， 对，这个是低于空气质量标准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颁布的是就是优的标准。 对，这个仪器设备放置好之后，燃烧炉放入那个小麦秸秆，然后点燃，看这个烟气燃烧过程中那个颗粒物的情况。我们把这个开关阀打开，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烟气呢，通过这个管道进到我们的烟气采集室，另外一半呢排到外面大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外边这个这个冒烟的情况，然后这个味道挺刺鼻啊。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烟气燃烧过程中 PM2.5 浓度有多少啊。看600多啊，660微克每立方米，那么是这个背景大气的20倍啊，20倍，非常高。 国家很严格的控制这个秸秆焚烧，今年呢还好一些，但是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这过去他不知道，所以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而且讲的随着科学研究可能还会发现新的问题， 因此呢也可能还有更严格的要求出现。 农村地区的秸秆焚烧会在特定时间和区域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实验的证实。那么在城市，类似的污染同样存在，而污染源就来自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样美食——炭火烧烤。一个小小的炭烤炉到底会对城市空气带来多大的污染呢？同样，让我们通过实验来为大家解答。 今天上午我们做一个烧烤实验，了解一下我们平常喜欢吃的烧烤，那么它产生的烟气中的 PM2.5 浓度有多少？那么它会产生哪些颗粒？这些颗粒物呢长什么样？这是我们这次实验要用到的这个烧烤炉子，里边是炭，我们那个点燃之后放上这个烤串，就可以产生正常的烧烤，会产生烟气。 与秸秆焚烧实验有所不同，烧烤实验除了测量炭火烧烤时 PM2.5 的浓度以外，我们还要对炭烤烟气的具体物质成分进行检测。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炭火烧烤时 PM2.5 的浓度会有多高了。 那么刚才背景大气的 PM2.5 浓度是163微克每立方米，现在我们拿到这个烧烤烟气的旁边，看一下这个 PM2.5 浓度有多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测量仪器离烧烤炉有一定距离，但是这个浓度非常高，有900多微克每立方米，是我们大气背景浓度的6倍左右。那么这个烧烤烟气呢，对这个烧烤摊周围这个居民小区的这个空气质量的影响还是挺大的。现在我们把单颗粒采样器拿到这个烧烤炉旁边，那么这个单颗粒采样器的上端呢是一个2微米的过滤膜，它把大于2微米的颗粒物呢过滤掉，那么小于2微米的细颗粒物呢就到这个切割头里面，然后收集到这个通话膜上面。 这台颗粒物采样器可以为我们采集到烧烤烟气中直径小于2微米的颗粒物。炭火烧烤时 PM2.5 的浓度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 PM2.5 究竟长什么样呢？眼前的这些黑色颗粒就是直径小于2微米的颗粒物聚集物，但是如果想看清楚它们的具体形状，还需要通过专业的电子显微镜。 PM2.5 呢非常微小，我们肉眼呢通常是看不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烧烤的烟气颗粒物样品放到5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面，我们就能看到 PM2.5 的真面目。那么这张图片里边呢，这个网格呢是铜网，那么网格中间呢就是我们采集到的烧烤烟气里边的 PM2.5 颗粒物，这些小白点都是 PM2.5 颗粒物。那么这些细小的 PM2.5 颗粒物究竟是什么成分，它的形貌如何，那么下面呢我们还会用更精密的仪器去检测它。 500倍的显微镜已经让我们对烧烤烟气中的细颗粒物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但这些颗粒物都包含哪些成分，它们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哪些危害，还需要我们用放大倍数更高的电子显微镜进一步检测。 我们通过高分辨率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对烧烤烟气颗粒物的具体成分进行检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链状的是烟尘，然后这些不规则的呢是矿物尘，这些球状的呢是有机物。那么我们之前呢对这些有机物的具体成分呢进行检测，里边含有呢有毒有害的多花芳烃、硝基非类化合物，那么大量吸入这些有机物呢会产生致癌作用。这个球状的是硫酸盐，表面吸附有重金属比如铅锌，它们对人体健康呢都有害，由此可见呢这个烧烤产生的烟气颗粒物成分非常复杂，它对这个局地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呢都有较大影响。 尽管秸秆焚烧和炭火烧烤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范围造成污染物浓度极高的大气污染，但我们不能把如今我国严重的雾霾主要归结于这些污染源， 而且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严重的大气污染就已经在一些工业城市有所显现。 70年代后期，中后期，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实际上，像北方的城市，那是主要的是市里，郊区还好，它因为整个工业少。现在回忆啊，当时还不太熟悉这些污染物的影响作用对人体健康的伤害。 其实，类似的大气污染不仅出现在中国，如今的很多发达国家，他们在工业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大规模甚至影响危害更严重的污染事件。 这幅照片是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那时洛杉矶的汽车数量已经达到了250万台，而同时带来的是汽车尾气的排放不断增多。由于汽车尾气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1955年在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下，这些气体在空气中发生了新的化学反应，使洛杉矶成为了一个毒烟雾工厂，导致400多位65岁以上的老人因为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78年，在我国西部的甘肃省兰州市，也发生了相似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但当时的兰州汽车数量并不是很多。那么，兰州发生光化学烟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兰州是一个峡谷城市，在东边、西边那个地区也算它的一个郊区，叫西固。就这个地区出现一种污染，严重的时候呢，有点发蓝，也雾蒙蒙的，刺激眼睛，它的特点。 兰州地区蓝色烟雾的出现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那么这些烟雾究竟来自哪里？烟雾中又包含了哪些化学成分？这些烟雾会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什么危害？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并有效控制，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决定成立专门的课题组，王文兴担任组长。那是王文兴在环保领域承担的第一个重大课题。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的王文兴，起初对环境保护并没有太浓厚的兴趣。在那个赶英超美的年代，这个年轻人一心想利用自己所学到的工业催化知识，为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在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中做出自己的贡献。1979年下半年，国家决定成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此前，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许多化学研究工作已经停滞。那个一心想从事科学研究的王文兴，却在天津市环保局当上了副局长。做过化学研究，还有环保工作的经历，因此，王文兴被组织选中去组建环境科学研究院。 在天津市不让我走，天津市也需要人。后来呢，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是借，什么名义借呢？正好有联合国一个项目，定的时间3个月。后来这么借了，那他不好不给，不叫我去了。这么一借，磨蹭3年，我才正式调去。我一调。借去以后，他就没准备还回来。 此前一直驰骋在工业催化领域的王文兴，从此改了行当，开始致力于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面对兰州出现的蓝色烟雾，王文兴和团队首先想到了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汽车尾气的排放过多，而当时车辆并不多的兰州，这些蓝色烟雾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 这个光化学烟雾啊，实际上在1940几年，美国已经都，特别是洛杉矶地区，就早有名了，都知道，也知道它的主要来源是什么，都接触环境的人。但是在国内呢，那个时候你看七八十年代都还不是很熟悉，但是知道这个与那有关系，还不是很详细。为了弄清楚这个污染到底怎么发生的，怎么来的，它到底有多大影响，如何控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王文兴专门组织了一个野外观测小组，从1981年到1983年，连续3年对兰州的气象环境进行观测。通过观测，他们找到了答案。 这个地区呢，集中的工厂，工厂主要的是工厂是什么工厂？是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它主要的是这两个行业，我们叫石油化工型的空气污染。 寻找到了蓝色烟雾出现的根源，对于王文兴和团队来说，已经迈出了解决兰州烟雾事件的一大步。可这些烟雾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呢？它们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你看这些工厂排放的当然许多污染物，从种类上说，类别可以说两大类，一类是有机碳氢化合物，石油化工厂碳氢化合物，另一类呢是氮氧化物，这两种化合物就是光化学烟雾形成的前体物，在太阳光照射下生成臭氧，就是 O3， 还生成一类有机物，有机酸、有机醛、醛类，这个醛类呢它就刺激眼睛，因为醛类要是室内它还致癌的那个物质，还有其他一些氧化物，这些刺眼睛，就这些物质总和的，使得这个空气它呈现，微弱的蓝色。 弄清楚兰州烟雾的来龙去脉之后，他们给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通过控制污染物排放，整改高污染高耗能的石油化工企业成效显著。而相较于区域性整改，更为重要的是为更多人敲响了急需关注环境问题的警钟。 兰州市它的工业国民经济现在和30年前已经发展的应该增加多少倍，它没有怎么加重，那就是还是有成效的，就当地人家控制，后边还在做工作。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让我爱下去，能让我爱下去。

相较于区域性整改更为重要的是，为更多人敲响了急需关注环境问题的警钟。 兰州市它的工业国民经济现在和30年前已经发展的应该增加多少倍，它没有这种加重，那就是还是有成效的，就当地人家控制，后边还在做工作。 1952年，英国爆发了全球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在大雾持续的5天时间里，丧生者达5000多人。在大雾过去之后的2个月内，有8000多人相继死亡。面对如今我国北方地区的雾霾，不少人在担心，我国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王文兴院士告诉我们，伦敦雾霾事件之所以造成大规模死亡，是因为伦敦雾霾事件发生时，伦敦的空气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才造成了如此后果。而这种特殊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二氧化硫。它的二氧化硫伦敦烟雾事件期间，它能达到浓度达到4个毫克，就是4000微克立方米。 伦敦烟雾事件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典型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煤烟型污染。煤烟型污染是指煤炭燃烧排放出的烟尘、二氧化硫等一次污染物，以及再由这些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而生成二次污染物所造成的污染。早在伦敦烟雾事件之前，英国的许多城市，例如曼彻斯特、爱丁堡等世界著名的工业城市，都曾发生过煤烟型污染，有时甚至还会伴随酸雨。只不过那时煤烟型污染的规模和影响都相对较小。1973年，王文兴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到英国参加一个国际环境学术会议，并在英国的各个城市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考察。在曼彻斯特考察期间，王文兴对煤烟型污染和酸雨有了最初的认识。 曼彻斯特这个城市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因为考察环境，他市政府的人带领代表团去参观一条街道，这条街道墙壁都是黑的，陪同我们的讲解员说特地留着这个墙壁没刷，就是当时燃煤造成的污染。 80年代初，在山西省太原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煤烟型污染，这次污染很快引起了国家科委的重视，并派出调查组，王文兴是领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污染源，并弄清楚污染物中的主要成分。但由于太原的污染面积已经达到了150平方公里，因此相较于兰州烟雾事件，这次的调查研究难度更大。 那个时候没有自动检测仪器，都得采样，采样以后到一个中央实验室，几个小时采一个样，你就得及时送到中央实验室，中央实验室就是太原市环保所，这就组织，我们当时组织8路汽车往这输送，采样送来送去。 经过采样和检测分析，王文兴和调查组发现太原的严重污染主要来自于燃煤工业，煤炭的大量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在空气中发生新的变化，形成硫酸盐等颗粒物，进而加剧了太原的大规模污染。了解了太原出现污染的原因，王文兴明白，及时控制燃煤过程中二氧化硫的排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王文清和调查组立即将检测结果和脱硫除尘的建议报告给环保部门。 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 烧煤的工厂没多少脱硫的，而且当时还有很多城市的这些锅炉用煤没用地硫煤，这后来才从各种方法减少硫的排放量。 1986年，在我国西南部的重庆、贵阳等地，开始出现一些小规模的酸性降水。王文兴意识到，这些酸性降水极有可能就是酸雨，而酸雨的出现，也正是因为二氧化硫在作怪。大量燃煤形成的二氧化硫在空气中发生氧化，会变成三氧化硫。硫氧化物遇到大气中的水汽，形成了酸。溶解到云层中的酸会随雨水降到地表，进而形成酸雨。由于燃煤量较大，加上南方地区雨水充沛，为酸雨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为此，王文清和团队又对我国南方地区的降水进行了观测，不仅确认这些酸性降水就是酸雨，而且还首次划定了全国降水酸度的地理分布。 这煤烟型的污染控制主要对象是颗粒物，是二氧化硫。你要控制住二氧化硫，控制住颗粒物，你也对酸雨控制也有很有效。酸雨要控制的物质就是二氧化硫，所以前面控制煤烟型污染，控制脱硫除尘，这个大大的减轻了后边酸雨危害。 如今我国出现的雾霾之所以二氧化硫浓度较低，正是因为王文清当年及时意识到了燃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对于大气、土壤、水质的危害，并通过研究结果为环保部门及时提出了防控二氧化硫的建议和方法。王文清和团队当年的研究结论，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对环境保护还是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都是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 虽然我们也常说我们很难没有很好的避免工业发展外国环境污染走过的道路，但是我们还是避免了很多，没有完全避免，还是避免了很多。北京雾霾事件期间，二氧化硫才几十个，一百个微克是0.1个毫克，它4000微克4个毫克，你看差多少，所以没有这个急性死亡。 汽车尾气和工厂排放的废气是我国常规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但雾霾之所以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危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排放出来的污染物会在空气中发生二次反应，反应之后形成毒性更强、对人体的危害更大的物质。那么污染物究竟会在空气中发生哪些变化和反应呢？王文兴院士和他的量子化学研究团队将第一次向我们揭示这背后的玄机。 2004年，王文兴在全国率先创建了环境量子化学计算团队。量子化学是通过计算的方式来对化学反应进行分析。由于许多大气污染的化学实验对研究人员的人身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因此通过计算的方式进行分析是目前最稳妥也是比较先进的分析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实验很难做，就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实验还不能做，例如多环芳烃，它一般都有毒性很强，有的有致癌性， 保安方厅是大气中的主要致癌物质，是一种有机污染物，主要来自于一些燃烧过程，比如像机动车尾气，一些工业过程，比如像冶金过程，甚至于我们在烹饪过程中，你比如像在油炸过程中啊，烧烤过程中啊，也会产生大量的保安方厅。在中国呢，肺癌已经取代了肝癌，成为了癌症死亡主要原因。保安方厅呢，在大气中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可生成致癌性更强的硝基多方烃。硝基多方烃的致癌性是多方烃的十倍以上。通过我们的量子化学计算，首次揭示了水分子在硝基多方烃的形成过程中其催化作用。 通过十几年的研究，王文清和他的科研团队逐渐认清了雾霾的主要来源、雾霾的组成成分，尤其是其中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但是面对如今中国严重的雾霾污染，尤其当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相冲突的时候，雾霾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要搞它同时搞，这几个城市同时搞，它为什么？它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气象条件，这个气象条件下大气不容易流动，还得要科学态度对待。这就是国家，这国家领像国务院中央，它就要权衡这个你现在不能工厂现在淘汰落后的，改变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这个力求少排，和经济还得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你首先你不能饿肚子，一个人要讲生活条件改善、空气质量，我得先首先得吃饱。你说汽车，一点污染物排放，他走路他还得带出扬尘呢，那没有汽车不好吗？但没有汽车你不方便。 国家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全局考虑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而作为个人，当雾霾来袭，面对空气中有毒有害的污染颗粒，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现在通常用的就是戴口罩，戴口罩那得要有合格的口罩，要是细颗粒，得能挡住细颗粒，咱们就说 PM2.5 我能挡住它。像冬天，尽量的，冬天一般的是雾霾容易发生季节，雾霾严重的时候不要开窗户，这个是绝对有利。少出门，尽量能不出门的最好在家里待着，能比外边好。 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如今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同样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环境问题啊，包括大气环境，是一个漫长的，就像我们这个大气污染要控制到现在的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要对人体健康影响，就是现在的欧洲和美国的水平，他们还在继续做。所以由此看来，这个大气污染它的整个的问题解决还需要有漫长的道路。只是说呢，我们每一个时期我们都有提高了，都有改善，是往改善的方向发展的。 欧美等发达国家几十年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和技术。如今各种新能源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高污染高排放的工厂也正在逐渐减少，相信 随着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雾霾终会散去，蓝天将再次成为常态。 每一个环境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先找到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雾霾问题，王文兴院士带领着他年轻的科研团队已经研究了十年有余。王院士常说，研究清楚原因，才能找到有效的控制对策。我们感谢这位88岁的老人，他长期远离北京的家人，坚守在济南，与他的科研团队一起夜以继日的工作。有朝一日，当我们彻底根除雾霾，远离大气污染的时候，不能忘记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毕生的付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是温暖